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讲嘢咯你， 我就跟边个讲？ 梗系你讲啦，唔系你讲边个？ 系。 我哋又翻嚟第二节，第二节嘅蛋仔先啦。系咩？我请出去执杯水啊嘛。 系，请讲。 嗱，咁讲翻头先啦。咁大家就有一个共识之后咧，咁啊咁多善信入嚟啊，咁我哋啲符、啲咒有人写噶嘛，咁啊大家就叫嗰啲弟子啊、啊嗰啲师兄师妹啊，咁啊啊大家点都好啦，盼望去写啦。好啦，咁灵山公，你头先问我系咪最近发生咩事嘅？咁就系喺咗呢个，因为。我哋咁多善信啦，好多人又揾食啊，又艱難啦，又話啲運氣唔好啊，又呢樣講咗一百樣都係唔好嘅嘢啦。咁問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升運招運？ 我都冇話有啲話，我呢排好，我嚟我好掂啊，我掂好掂掂得滯。 就係掂冇呢啲噶嘛。 我想嚟捐錢得唔得 啊？但係好少咯。咁佢哋話可唔可以有個升運儀式啊？好啦，咁我哋師傅就決定咗喺咗正月十五，喺咗二月十九號嗰日咧，就係、是、決定咗一個接禮斗嘅儀式。咁啊，一年一度。上年我都接了之后呢，我揾的钱和我認識的人和所有的都有变化，認識了很多有潛質的人可以支持我的人，和我找了很多實實際際的钱，就不是化緣那些，不是打麻雀賭錢那些，是其他正正當生意那些。化緣就是找強國人的錢。好了，跟着師傅就說了，那天呢就高 Sir 你預算有多少人賭到啊？我如果我哋咁樣去做咧，都起碼都有二百零三百人咁啦。咁啦，咁啊師傅話好冇問題。咁有啲善信咧就有啲佛珠啊、珠鏈啊，同埋嗰啲珠鏈咧，咁有善信就捐咗一批出嚟，就一粒粒嘅啫。咁咧就嗰啲越南嘅嗰啲咩沉香木啊，咁啊捐咗兩大袋入嚟，就俾我哋，就叫我哋當日如果係去做嗰個法會嘅時候咧，你又俾啲善信請啦。咁就每一條鏈咧所得到嘅收益，全部捐去俾靈山宮起廟。哇！呢啲咪大嘅善事咯。好啦，咁我就預早咧就喺 Facebook 講出嚟之後咧，哇！那個善信就話我一條你一條，我俾喺三日裏邊將啲嗰所訂嘅全部訂曬。咁但係師傅話得咁多條，咁樣訂法唔係辦法喎。咁就點呀？咁人哋親身入嚟嗰啲，有啲柴灣，有啲喺北角，有啲喺沙頭角，咁入到嚟裏面啊，做呢個禮斗儀式之後，想話請一條鏈，咁佢哋咪冇，咁啊諗下又係喎，咁啊所以就突然之間就暫停曬啦，冇啦，唔好再俾人訂啦。你入嚟如果上香嘅就可以訂啦。好啦，咁呢個法會之後裏面嗰個接禮斗儀式咧，每一個人有三條符噶嘛，一條就係食嘅，一條係沖涼嘅，一條咧就係代禮身嘅，嗰三條符。咁三條符要人寫噶嘛？如果二百個善信，每人三條符，要幾多百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哋就每個弟子，師傅就定落每個弟子要交二十套符，即係每人要交六十張嘅符嚇，我嚟俾人用咯。咁跟住我第一時間就。梗係懶啦，到臨尾要 deadline 嗰陣遲嗰兩日啦，我一日裏邊咁啊寫好曬啦，咁啊交咗符冇問題啦。好啦，咁啊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又要祭品啊、燒啊、肉啊乜乜。好啦，睇咗前三日，我哋睇一睇個天文台，哇！嗰日會橫風橫雨、落大雨，又話會天黑，又話做咩咯？咁我哋驚啦，唔知究竟入咁急有冇人入嚟咧？咁但係始終都要做啦。好啦，咁我哋始終咧等到嗰日啦，朝頭早七點鐘啦。咁我哋就睇啦，我就喺大埔住啦，大埔就黃雨， 橫風橫雨，咁但係我冇理由唔到㗎，咁我唯有著對拖鞋咯，著條短褲咁啊，孭啲嘢，孭住個背囊咪入去啦。咁但係喺七點鐘嘅時咧，咁啊師傅一早已經喺咗嗰個壇嗰度㗎嘛，咁啊同我哋嘅弟子喺度傾偈，哇，今日咁樣啊！又點樣搞啊？咁第二要問師傅點樣擺設嗰個做禮斗嘅儀式，又張長台，有好多祭品噶嘛。咁啊，師傅話唔好講咁多啦，放落去嗰個有禪棚嗰度搭住啦。咁佢好啦，搭咗呢度，咁嗰啲善信入到嚟，如果打個折扣啦，得100人到，咁佢企邊度啊？度到冇得企啊！落雨，師傅就話俾你聽，你哋放心啦。今日我哋個做呢個法事咧，就係11點鐘開始嘅。11點鐘開始，我就一定要出太陽，一滴雨都冇，陽光普照。跟住我哋嗰啲弟子咁望望個天，烏雲蓋頂，跟住天文台話黃雨警告咁啊出咗嚟。咁啊，嗰啲弟子話：喂，師傅得唔得㗎？係咪咁啊？輸啊！我連我賭一百啊，賭一萬蚊啦。嗱，如果我輸咗，我攞萬蚊出嚟請你食飯啦。如果你輸咗之後，你攞一萬蚊出嚟請我食，我要一滴雨都冇㗎。11點鐘咁嘅時候，我有個弟子。佢都係新界人嚟嘅，佢又識睇天文睇地理嘅。佢就話冇可能嘅事嘅呢個，跟住就先賭一萬蚊。好啦，咁我哋都唔知佢賭咗噶。咁啊，到我就十點半鐘到啦，就入到去裏邊啦，一大包一細包，咁啊孭住曬好多嘢咁啊入到嚟啦。咁啊都係傾盆大雨啦，嗰啲遮放喺門口，有啲著水鞋，有啲我見到啲善信啊，喺嗰一條入七星安條路仔啊，啲狗啊喂喂哇哇喺度吠喎，嗰啲人咧就。搏下搏下咁樣咁行入嚟，哇！陣間企到滿曬，但係都係落緊雨嘅。咁嘅時候，嗰陣時到10:55啦，都仲係落緊雨。師傅就話喺咗嗰個任逢啦，就跟住話你放心啊，11點都唔落噶啦。我都睇到冇乜可能啦。師傅拿支香一插落個香爐度，哇！你都唔信啊！嗰啲雨停咗啊，真係係啊，停咗。跟住停咗之後咧。咁啊，師啊，我哋諗住停一停嘅啫，係咪？係咪啊？點會咩？一停之後咧，阿師話：，你哋唔使啦，你哋全部將喺咗任逢底下嗰啲咧，嗰張長台嗰啲祭品桶，我全部搬曬出去露天嘅。咁我哋話：師傅，若再落雨點啊？因為嗰啲燒豬啊，嗰啲人唔揼得噶嘛，大佬啊，一揼得你就咁咁食啊！切燒豬嗰時啊，你梗唔你都唔會食啊，食會肚痛噶嘛，大佬啊！咁跟住咪將啲嘢，佢哋話。佢哋都望啊，真係好疑惑嘅眼光望住師傅。師傅話唔好事嘅，搬啦。咁啊，個個咪真係搬咯，抬曬出去嚇。大約係3-4分鐘到啦，即係人多做咗啊嘛。個天我再望個天，咦？啲雲唔見曬嘅，點解見到太陽就出嚟嘅？跟住我哋熱嘅啦嘛，因為我嗰日都著咗3件衫啊。嗰日啊，咁啊，除一件棉衫啦，再除，今日除毀曬。咁嗰啲人嗰啲咧。熱到咧，即係嗰日你都知啊，橫風橫雨又黃雨，咁啊好熱。佢哋嗰日着多件衫，全部除咯。好啦，跟住又做個儀式啦，跟住我哋裝香啊乜乜，跟住亦都一再冇落過雨啦。咁點解會咁奇怪？點解咁怪咧？嚇！咁我就問師傅：喂，師傅係咪你落法力搞令到嗰、那個天氣變啊？師傅你傻啊！我係神啊！屌我係人啫嘛，不過我祈求我上天，我要做呢個儀式，希望個天咧就可以幫幫我啦嚇，令到佢風調雨順咯咁樣。咁我嗰日正月十五嚟噶嘛，係咪？咁呢個咁大嘅功德，咁或者個天幫幫我咯，或者我啊咁呢啲咪巧合咯當。好啦，咁嗰啲善信咪去求嘅，跟住我哋五色花咪一盆盆啲花等喺度嘅，咁啊求完曬啦，裝完啦就每人咧就有5朵嘅五色花去沖涼咯，咁啊3條符咯，咁啊俾嗰啲善信去沖涼啦嚇，咁。嗰日有啲有冇善信點咧都有噶，因為點入到神壇？如果你真係賴嘢咧，你都未一裝香，你個人震咯。咁我完咗之後，我哋都幫咗10多人同佢清嗰啲污糟嘢啦。咁呢啲咪又係功德嚟嘅咯。好啦，咁你而家你做呢個人緣用做呢個人緣法事，如果你嗰3條符啊～啊！即係一條要食噶，咁你就順善順就燒。 其實我有一樣嘢問嘅，因為嗰一次咧去馬來西亞嗰個奠基儀式咧，咁啊啲符咧係要擺落個盒度，跟住放藏喺個地下度噶嘛。咁咧嗰陣時我都攞咗，我都俾咗佢，佢都有藏落去嘅。咁但係我攞多咗，咁我覺得唔好蝕底啦，攞多咗，咁就攝咗喺銀包一直都。但係我唔知係咪其實，因為我自由就知，原來有啲符咧唔代得嘅。 咁我一直又擺喺銀包度，冷氣保平安咁樣，但我唔知嗰啲符得唔得咧，因為嗰啲原本係住藏喺個地下度嘅。 啲人問得好好，你問得我真係 係啦。如果你能夠答到我就更加好啦，阿師兄。 如果一樣嘢咧，如果出係袋得開個袋嘅就係好嘅，我嗰日我都攞幾條啦，因為嗰個係嗰堆符喺度。 唔係你咁，你會正常係咁噶嘛？啊，都應該呢啲係保我好嘅，咁應該都唔會蝕噶啦，擺住有人包度。咁但係而家我開頭知道聽得多，撲街啦，係咪唔袋得嘅咧？呢啲 嗱符咧就有好多種嘅。嗰日我哋寄石咧，你記唔記得？在嗰個石嗰、那個大石啊，起好多噸重嗰個石未落去之前咧，我哋攞啲金器嘅金粒抌落去嘅，同埋我哋嗰個盒裏邊咧藏咗我哋啲符咒啊，同埋我哋嗰啲時辰八字落去嘅，就保我哋平安嗰啲啊。好啦，藏咗放曬落去啦，嗰啲符啊每一條噶嘛，我哋都放咗落去啊，先要放個大石擲住佢。 但係嗰度我攞多咗嘅。 係啊，但係唔係嗱嗰個石唔係擲住佢啊？阿師傅話：如果嚿石擲住嗰個盒咧，我哋大家都會運行嘅。要將嗰石放喺側邊嘅，喺個側邊嚟嘅啫。咁我啦，先至落地基嘅。好啦，嗰一條符究竟係咪你話攞多咗等一個自己個袋咧？嗱，我呢個我未諗過，我未有。 唔緊要，可以問下佢嘅。我哋要啊，係啦，我依家仲租仲擺緊嘅，係啦。咁唔知係咪最近冇咩氣息，所以都係因為袋咗嗰條符。係 啊， 係啦，咪有啲氣息嘅，但係唔知點解硬係棘住咁樣啊。咁你幫我問一下啦， 我幫你問一下啦， 幫問一下啦。 唔係師傅都會睇我呢個節目㗎。 你係人唔係神啊嘛，所以你可以問一下神嘅。O K， 問神啊， 幫問 我淨係問師傅啊，因為嗰個啲符係師傅寫啊嘛，師傅出㗎嘛。 師傅唔知唔緊要，問一下神。O、okay? K， 問一下師公啊。 好啦，你知唔知道我哋嗰日咧就有成200多個善信咧？你知唔知道我犯咗我一日啊？點解一日咧？咁啊三條符咪已經講得好清楚俾你聽啦。多字嗰條就我係食嘅。小字嗰条我系冲凉嘅，中间嗰条冇乜字嘅就我嚟叫做袋啦。啲善信翻咗屋企又打电话嚟问我，又 WhatsApp 又 PM 我，喂，究竟边条食噶？啊，边条冲凉噶？好啦，跟住咧，我咪话俾你听啦，最好冲凉嘅时候咧就系拣晏昼嘅12点啦。喂，师傅，我11:30冲凉得唔得咧？你会即系问我喎，跟住又问我。晏昼11:30啊！唉， 咁11:03又得唔得咧？ 系啦， 即系11:05又得唔得咧？ 冇错， 系啦，即系我咁啊，变咗20问题噶啦。 仲有啊，咁有啲话喂，我朝头早翻工，我点可以攞假咩？我7:00出门口，我7:00冲凉得唔得？有啲话唔系，我夜晚6-7点得唔得？冲凉好啦，咁就搞咗我大咗100条嗰啲 WhatsApp 啊短信都有成100个。 其实你就讲得唔系咁好咯。你问我，因为我自己都求助过。有陣時候我都會問呢個問題嘅，但係嗰個師兄有經驗啦，就其實咧根本就知道曬，好多人會問好多無謂嘅嘢，咁其實佢一個答案答曬嘅啦。佢係總之最好就12点，唔得嘅就日光日白日頭時間做咗佢，咁其實佢搞掂曬嘅啦。係啊，高 Sir， 你可能想多啲人問你嘢啦，係啦，上個 WhatsApp 冇咁靜局，將佢響多啲 啊。我話俾你聽咧，我哋其實喺一個廟裏邊咧，已經係揸住個麥講嗱，多字嗰條符我都唔講佢咩符啦，多字嗰條符啊食啊，仲有食咧燒符有一個底個燒相，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啦。又 唔係啊，你講之前講得一句。嗱，各位唔好再傾偈啦，講多一次，呢次係最後一次，我哋係唔會再答你噶啦，唔會再答你噶啦。嗱，你聽多次，嗱一次嘅啫，係啦，正唔正？係啦，好。嗱咁樣講一次，咁我覺得咧就啲人唔會再犯嘅啦。 我話俾你聽，係講一次啊， 你咁樣會噴血， 係一個鐘頭講一次啊。我講完之後，第二個師傅又講，因為第啲你知嗰啲女人。即係嗰啲女人，佢哋講嗰時，佢哋個都知道，但係一出咗門口，佢就會唔記得咗佢頭先講嘅乜嘢。仲有啊，好多佢哋未出門口，佢都唔記得咗啊！ 唔記得咗就問翻你身邊嗰、那個，我係答一次嘅啫啊！ 但係嗰個都係信高 Sir 咧，佢話：，唉，唔好啦，等你啊！咁啊，得，咁我都似 你下次一係咩咯？一係咪 Facebook 你咁撚中意出 po， 你咪出個 po。嗱，今日做個星雲，嗱咁啊嘛，你做過一次佢唔記得咪自己睇咯。 但係好多年，有好多年 Facebook 都冇㗎嗰啲。 我咪叫佢問佢身邊嗰個咯，唔好撚問我啦，大佬講一次 唔得嘅。 喂，咁唔係你點樣應對得咁多個啫？係咁樣㗎啦。 喂，而家每晚12点到2点，幾多人要話自殺？你估係自殺係為咗咩自殺咧？即係做埋啲咁戇居嘅嘢，你知唔知佢點樣戇居啊？借錢 他自己說沒錢去借錢，為了方便打個電話，即是在 WhatsApp 即是在 Facebook、那些不是有很多呢借錢是不用見面的那些呢，那你借1000元就每一個禮拜就還200元利息，那就還到你死了都要還的。他說跳200元就很濕碎，一個月還 但是一千元二百元很多的了、 他們不是這樣計算的，他是計算200元就還得時夠的，他還得跟別人借幾千元，那就好了，還到今次 的。幾千元借真的有用的嗎、 不知道他有沒有用，不過一個檔口 幾千元可以借， 我告訴你他只是給名字、給名字、給地址、給個電話就借得了，那你借幾千元借幾千元，他一個借幾千元，十個就借幾萬元咯。 哦，行這個那就易收一 點、不是、他去易借一點，因為他們的銀行那些借不到或者沒有原因，好了，到一追過來的時候，一還不到的時候，那些、借錢那些就不會放過你的了、他電話騷擾，他屋裡貼大字報，他怎樣恐嚇你，是不是那些人就說、死了要求助了，我問我怎樣有沒有辦法解決，我有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找你家人拿一筆大數出來，冚唪唥嗰筆數啲細數還債佢，跟住你自己供翻俾個屋企人咯。第二個辦法好簡單啫，穿草著草識唔識啊？就去買對草鞋咯，著草嘛。咁你搬嚟嗰度，佢亦都冇見過你噶嘛，亦都唔識你屋企人噶嘛，唔會為咗你嗰幾千蚊就燒你屋企噶嘛，咪走咯。你夠膽咪走咯，係咪先？咁都得噶嘛。咁你有乜辦法啫？第三個辦法就是你用你做工啊去還，嗱，比如你自己本身有份工萬零蚊人工噶啦，係咪？咁但係你再做 part time， 即係做個四個鐘頭到，你放六點，你最多咪做到12點，你咪做多四個鐘。咁你個四個鐘做嘅夠唔夠俾還利息先？如果你夠嘅，你咪做咯，捱到一年半載咯。但係一定要還底喎，我叫要同人哋再傾過係還底啊！你還幾錢都唔緊要，你一定要還個底，就唔係話我借嗰幾千蚊每一個禮拜還200元利息就得噶啦。咁你還得細咯，咁啊呢啲咁又傾個幾鐘頭噶啦。咁有啲話高 Sir， 我覺得而家咧個頭咧就成日暈嘅，又瞓唔到覺嘅，我咪撞嘢啊，咪撞鬼啊，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咁我問你，我又唔係神，又唔係食香嘅，你咁問我點知啊？咁你最好啊，得閒你啊方便就上個神壇嗰度裝住香，問問師傅咪啫。唔得啊，高 Sir， 我禮拜日咧我就要翻工嘅，又要睇啲仔嘅。咁我咁你禮拜六啊得唔得啊？禮拜六啊唔得，我未放工。咁你平時日咧，平時我要翻工啊乜乜。咁而家你真係問我，就打個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我就用 WhatsApp 話俾你聽，你啲鬼又會走曬噶啦，你啲衰嘢走曬嘅。咁即係我食香啦，係咪？係。等我食香先咯。我話你係咪咁啊？咁咪就係咁咯。唉，仁哥你都好慘噶啦，而家你都 我唔慘啊。 你？為什麼你不慘啊？因為你捱了幾晚通宵， 我有氣息、啊、 因為你捱了幾晚通宵嘛， 我氣息、啊、 你知道為什麼你會捱通宵、啊、你多嘢諗，我得一樣嘅諗， 咁多嘢諗，咁今次依家我諗嘢係好好嗰方面，嗱，好奇怪嘅、啊，我好煩嗰陣時咧，我又瞓唔著，我突然間好 開心， 好開心，我又瞓唔著，好矛盾，但我好開心嗰陣時咧，有人同我講。啊人你啊我你終於有夠好瞓啊，咁梗係發生咗啲嘢啦。係 啊， 我又更加瞓唔著，因為我好多嘢諗，係啦。 因為你日日都三四點嗰陣時 咧，個部署就哇唔得啊，真係太過瞬息萬變，有啲嘢哇真係估都估唔到，黐乸線。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我真係有一日眯埋咗眼，我真係不枉時辰。 其實 我啲經歷啊，真係嗰個過山車真係過山車到，我有時啊一突然間有啲嘢。我有時聽咗，我都諗一諗，可以話俾阿高 Sir 知，我就打俾佢啦。我就即期 咩？嗰陣時三點鐘，三點半或者四點 咩打俾佢。 但係咧最衰一樣嘅就 我有時有打俾彩嚟㗎，但係佢永遠都唔會聽㗎啦。到某個時候佢一 唔係，有時我成副我聽唔到咧。 可能我死咗佢，我突然間救命，我打俾佢又係唔聽 嘅。我過咗十二點唔聽電話㗎。 啊？ 點解啊？ 水公主， 我以為你打錯添。 人哋南瓜車都12點收。 其實你最 好係咪咁早瞓啊？ 你咁早瞓得著？ 年輕人，我唔係好信嘅，我唔係好信嘅。我成日覺得，應該係年輕人有啲活動嘅。 唔係啊，因為咁早瞓瞓唔到噶嘛。 要養顏啊，如果唔係皮膚差。 但係而家係有好過咩個皮膚？ 好咗啦。 唔係，其實我信嘅，點解咧？因為咧，佢係一個唔夠瞓就唔會早起身嘅人。只要你見到佢早起身咧，佢即係夜晚又瞓到覺。但係你唔係喎，你見佢好早瞓，但係佢。 可能晏晝一兩點先鋪頭嗰啲咧，佢夜晚一定係有活動，係啦，所以你係估到佢嘅好多嘢都係啦。 其實我哋一樣嘢咧， 偵探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想問一樣嘢，你成日話救狗救狗，你其實你幾時拿住個鐵籠仔上去個山度救狗啊？嗱，嗰日我睇到你出嚟嗰段嘢咧。就是應該是不是晏晝 先？其實佢隔兩日就一次的啦。 唔係，我想問到幾多點啫？我想知道幾多點。 我好早又有，凌晨又有。 凌晨即係夜晚啊？ 夜晚。 夜晚咯，又未到凌晨。 唔係，夜晚落太陽落山，你仲敢上山嘅？ 係啊， 山上 兩個人。 你知唔知道山上面有幾多嘢啊？ 佢唔會理嘅，佢高牆。 夜晚喂狗都。 警告咗佢好多次。 唔係喂狗唔緊要，我想問你一樣嘢。 喂狗都狗要啊，嗰啲山荒野嶺嚟啊。咪荒山野嶺 啊！我想問你一樣嘢啊，你就去喂狗到咧，你兩個女仔嚇、啊，你有冇精粗帶嗰啲帶住啊？有冇咩幾多鹹濕佬喺嗰啲地方啊？你 今日我先至講嚟啫嘛，去個寵物許願節，屌佢真係我真係佢做藝人真係啊！我話俾你聽，人做佢做衰鬼。 點解？ 咁你唔緊要嘅，有陣時咧出街都好啦。你冇化妝唔係緊要，戴個口罩咯，啱唔啱？但唔係唔緊要嘅，佢有化妝嘅，冇問題嘅。去到硬係咧，一係要顧上，一係要顧下，佢永撚遠都係咁嘅。做訪問有著件，佢唔係暴露喎，佢著件條領鬆泡泡喎，但係啲動作咧有烏低身啊，有九廿度啊，仲要鏡頭喺前邊嘅喎，即係佢係好令人。好撚真佢嘅真係，佢 唔係咩？你唔係賣肉啊嘛？ 跟住佢想賣肉啊嘛，但 係冇肉賣啊嘛，最慘。 係啦，好啦，跟住咧，今日去個寵物許願節，咁冇啦，佢幫只狗執事，咁你好簡單，咁人哋認得佢噶嘛，有人嗰度，佢踎低去執，你踎都唔係問題啊，你就咁踎唔問題啊？屌你啦，咩個啰柚打出佢成個啰柚打， 喂，係咪呢條罅嗰只？ 你露尾係，跟住隔離後邊嗰幾女情侶指撚住，喂，我睇撚到條仔夾都唔緊要啦，正常啊，你咪夾咯。屌你咪嗰條女仲叫笑指撚住啊！兩個喺度分享， 分享嗰條罅。 係啊，佢幾撚滑撚突啊！真係，我又唔想好大聲。喂，你又露罅做乜撚嘢啊？你我唔想話佢喎，係咪先？跟住又話又唔開心，又話剩啊！我行佢，喂，你唔好望過嚟，後面有兩個笑緊你條罅，撲街！ 喂，咁你仲有冇著條短褲啊？你嗰啲短褲嗰個碌咧？ 屌你啊！乜嘢都冇噶佢，真係 我條咁嘅短褲咁啊，短到去啊大髀罅嗰只咧。 做藝人真係～人哋哇，人哋點？人哋都個個都唔知幾想唔使性感上到位，佢偏偏唔撚係行撚咗嗰個位，唔使做嗰啲嘢啦，佢就特登做撚曬佢。即係你話佢不經意啊，咁冇理由冇呢啲意識噶嘛？屌你！你嗰條領擺得明，一掹可以掹到咁長噶啦，你咁撚樣點會有人 見啊？唔怕唔怕，第日咧要揾一個咧， 最撚慘人哋揸住部機。佢仲要你笑得意咁我哋， 唔係，但係要揾一個服裝咧跟住你尾嘅。 要啊！ 咁跳樓啦，要佢去佢，你佢劉嘉玲啊，揾個服裝跟住佢， 啊，指導一下， 唔使錢啊，係咪先？ 唔怕噶， 指咩道啫？根本就知。喂，我哋呢啲咁撚大個人，高 Sir， 你著條褲會落條罅出嚟啊？ 冇啊，我仲 唔係咯？點會露罅啫？係咪先？你會唔會烏低個身定撚咗後裏邊啲嘢睇到曬？你都唔會啦。是不是 除非我特登去拍一著我的寫真集就會。 你拍了啦最近。 是啊拍了。沖涼嘛。 你開始有些像男神 BB 那些人啊沖涼直播那些呢。 是不是呢即是那些人連沖花涼。 不過我老實說你那張相真的有些像變態咯。 是啊特登去變態咯。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拍啊我已經是那天已經是給三四十個人你問到我找。 喂阿 Lemson 啊開那個高 Sir 的 Facebook, 看看沖花涼那張相放大一下望一望。大家 你又在这里吗 即刻看到了你看高比得三个字啊跟着那里转到是中花梁那张照片给你在个节目出现 好我也都告诉你听因為那些人問我就是說沖了花糧那些花跌到地下會怎樣搞啊還有 又會怎樣啊那我就要提醒人家我十二點鐘去沖花糧就是這樣沖的淋了下去花跌到地下就要找筷子夾走的 你只有一張照片你怎麼解釋到那麼多東西 啊不是我一個文字要說嘛 是 嗎還有一樣東西啦 你們下次拍片嘛 拍片就找人拍啦你知不知道還有一樣東西啊有個人說高 Sir 好彩你提醒我啫，但系我都系十二点冲花凉。我话你嗰时两点钟，你话俾我听，佢话我将个钟咧校翻去十二点钟，唔系十二点冲花凉啦。我话你好嘢，呢、這个网友呢、這个粉丝，我话你好嘢，我话呢啲新人我都未谂到，真系得噶喎。你将屋企个钟啊，你校翻十二点钟啊嘛，咁咪十二点冲花凉咯。 咁我哋去到外國有時差噶嘛，咁你如果你屋企時差咯，你自己咁得唔得？我相信係得嘅，因為點解？呢個係你心理嘅作用啊嘛。其實我哋好做多救人幫人都好，唔係真啲法打到你，令到你嚇去 fit 去氹 下腳步啊。呢啲善信真係好運循。 係啊，佢話幫你，仲喺度笑我啲。 應該都幾難搞，幾難搞。 咁好多呢啲善信噶嘛，但係佢真係佢 IQ 真係高過我喎。佢哋個個鐘有乜所謂啫？我將個鐘撥翻去十二點鐘，咁我總之我睇到個鐘十二點鐘，我就沖翻涼咯。 揾唔到啊，一陣 佢會揾到嘅。 揾唔到，揾唔到算啦，由佢啦，係啦，唔緊要啦。各位如果有興趣入翻 Cool Sir 嘅 Facebook， 咁就可以。碌落就見到佢沖花沖涼嗰啲相啦，個樣係真係有啲變態嘅，想老實講。係 啊， 咁樣。 係啊，咁好大。因為嗰係十二點鐘啊嘛，我要話俾人聽。喂，你哋好沖花涼，你沖咗未？有啲人話要等兩日喎，鄧先生，嗰啲唔係花涼，嗰啲花乾涼啊，即係嗰啲花都等咗乾啦，乾咗 未？最緊要心安理得。係啊，咁啊，咁啊，大家行個好運，冇問題。 其實我係話俾今年2019年咧。啊、仁哥，你有你一個勁嘅發展，咁我都有一個勁嘅發展，彩妮都有勁一個發展，咁我哋三 彩妮淨係即係中意露娜嘅啫， 唔係 彩妮娜力安娜力， 因為佢話俾你聽啊，佢唔會露娜噶啦，以後 佢會嘅，佢因為佢中意， 唔係咧， 因為娜呢啲真係好難露咧，大佬 係要肥仔肥仔 肥仔先露古娜噶嘛，咁樣 啦，佢哋一踎低就著 肥閪露古娜， 唔係佢哋著嗰啲褲，因為佢肥啊，咪屎忽肥啊嘛， 係喎，我真係見好多，係肥仔先會噶， 一踎低嘅時候咧，佢成個古娜嗰個古娜就露咗出嚟， 點解係肥仔？我細佬肥仔嚟噶，佢成日露 啊 喎， 係啊，佢哋仲要著啲短嗰啲， 我真係好突啊， 即係我哋係要到腰噶，佢喺腰下底仲要短啲嘅咯， 因為咁樣先買到。二賣褲嘛，個腰圍細啲啊嘛，你又係有係嘛？ 我冇噶， 你又係咯， 因為我條 腰重要啲， 我條腰啊， 露啦彩， 我咁耐啲十年裏邊都係32寸褲頭，我冇又冇咩136磅，到依家都係十年前又係十年後嘅，所以我買衫買褲最好啊，一件衫一條褲咧可以著到咩？著五年都係冇乜變嘅，但係真係著五年嘅，咁有時舊咗嗰啲啊，咁我哋冇爛喎，冇穿喎，包住我哋。俾咗人哋咯！ 我發覺咧，而家咧，即係個 Facebook 咧，唉，我都無端端變咗慈善團體，即係好似有啲觀眾咧，成日 send 埋呢啲咧，即係咧，唉，有隻狗狗，有狗狗俾個人打啊，個婆婆打俾我救命啊，你過去救佢啊！ 你呢啲啊， 乜嘢咁啊？跟住咧，唔好理佢啦。即係我好多嘅。 你呢啲係淨係狗嗰啲，起碼都幾廿單啦、啊。我仲加埋人咧。 咁咧，跟住咧就係、是、啊，我知道你多，我依家講緊我呢個啫。咁跟住咧，佢就即係逼你去跟進，即係唔係又俾你跟進嘅？即係佢點樣講咧？佢覺得你而家係我哋就係做圈染嗰班嚟啫嘛。佢咁佢會覺得佢會覺得係得佢一個係會咁樣做。 喂，你諗一樣嘢， 我多得好緊要，但我而家冇噶啦，我直唔答噶啦，直唔理啊！ 佢諗住你係無合個救助組噶嘛？因為你喺咗套戲係咁講啊嘛，一接個電話打緊麻雀都掉低麻雀，你做緊嘢都係掉低噶嘛，去救噶嘛？你喺咗戲裏邊，你係咁講噶嘛？咁人哋俾個戲渲染咗，以為你真係咁做咯？ 唔係，我係真係咁做嘅。咁但係我係得兩隻手嘅啫，係啦。咁同埋咧，我係做啲渲染性嘅工作啦。我唔渲染你哋點樣睇到佢哋啲嘢咧 ？OK， 係嘛？咁以前人都係嘅，係啦。我以前咧都做啲粉世窒俗嘢嘅，即係好多嗰啲叫做係，我諗大家都有啲印象啩，係嘛？即係我未掂動保之前。我都有好多粉世就俗嘢嘅，鬧人啊，屌柒人啊，咁跟住有好多人有啲不公平嘅嘢射過嚟，唔係狗喎、啊，另外一啲嘢嚟嘅喎，係啦，咁嗰陣時都收好多呢啲嘢，咁但係慢慢開始咧唔理啦。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你根本做唔到，真係好似我咁樣，我都盡量做，都好多都做唔到嘅。因為點解做唔到咧？你話頭啦，得對手，有冇人支援你？有冇人支持你？好彩一樣嘢就係我晚晚都係四點鐘瞓嘅啫。 三二 一， 拜拜。 咁 hea 嗰啲啊，嗱呢啲咁 hea 啊，係咪 hea 啊？